这些活动也是由来已久，在观众中反响很好，所以一直以来都没有取消，甚至很多玩家热衷于在网游中模仿这些游戏规则进行娱乐。而第二天也是和现场观众互动比较多的一天，如这些趣味性的小比赛，每场都会随机抽点观众上来和报名的选手们一起比赛。 把今天要进行的趣味小比赛用全息投影的模式预告了一番后，活动正式进入第一环节——跨栏赛跑。赛场当中，全息投影一闪，一条标准的塑胶跑道出现在了赛场上。八条跑道，一到八号编号，看起来真和真的似的。而负责主持的司仪此时张罗着进行抽签。 现场的观众当然都有座位号的，由选出的明星选手用随便的方式随机选到观众上台，来和职业选手们一起参加这些比赛。第一场，来选号的是主办方轮回的王牌选手周泽凯。 泽凯，你准备用什么方式来选出四位观众呢？ 司仪对走上台来的周泽凯提问。 随便了，周泽凯想了想后说：“那我们有电脑随机选，或者是你自己随便想到什么号的就叫上来，或者是你选个什么东西丢给观众，丢到谁谁就来。再或者你自己有什么新鲜的主意也是完全可以的。怎么样？你要不要自己想一个新奇的方式出来啊？”“就那个吧。”“啊？随机选？随机选？” 你是说电脑随机选吗？对啊。那我们就先用这种方式选一位观众上来。看大屏幕，你喊停的时候，他就会停下来。司仪说着，大屏幕上的数字开始滚动，周泽凯立刻喊停。显然是操作大屏幕的工作人员都迟疑了。周泽凯喊完停后，还又闪了两个。司仪也是狂汗。 刚开始就喊停啊，好吧，这样也算。我们看看这位观众是，好吧，他已经冲上来了。大屏幕上停止的座位号，哪里还需要司仪去报？这座位的观众早已经兴高采烈地冲上来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位，泽凯要不要换种方式？ 司仪问。周泽凯手飞快地扬了一下。 在所有人都没看清他是想做个什么手势的时候，就已经落下了，而后说道：“就继续滚吧，继续滚。你是说大屏幕继续滚？你还要采用这种方式？” 周泽凯点了点头。“ 那好吧，那么大屏幕继续滚动，不过这次你可以停， 可以让它多滚一会儿。” 司仪文字叫一般的说完了后半句，那边周泽凯早已经赶时间般的叫了停，屏幕上又一个座位号被定格。又是不等司仪宣布，这座位号的观众就已经开始朝台上走来。“ 好，还有两位，泽凯要不要换种方式啊？”司仪索性也不去读了，直接继续。“不用了。”“好吧。” 那这次多等一会儿再喊停好不好？可以。好，大屏幕滚动。司仪宣布后，大屏幕滚了起来。司仪连续两次因为周泽凯停得突然，都没能及时报出座位号。这一次，他决心一定要捕捉住机会。大屏幕滚动着，司仪随时准备念号。 他等啊等啊，大屏幕把他的眼睛都滚花了。他诧异的朝周泽凯望去，周泽凯却是很认真的还在看着大屏幕，很认真的准备多等一会儿再喊停。“泽凯，停！”靠！司仪心中呐喊了一下，这次停又让他措手不及了。好在这次观众给面子，比较矜持，没看着号自己就冲上来。 司仪总算是宣布了一次这座位号，才把观众召唤到。 下面还有最后一名观众， 泽凯，你看是不是换种方式啊？你自己随便说一个座位号，想到多少就多少，咱们点一个观众上来。 司仪也不容易，只是希望让现场不要一成不变，多些变化。 哦，那么你准备说多少号呢？ 十七。 十七？嗯，十七。能问下为什么很快就想到十七这个数字吗？ 周泽凯呃了一声，却没接着说话，目光只是朝司仪这边望着。司仪呆了呆后，忽然想起什么，低头一瞅。导播也是发现了情况，飞快一个特定镜头切到了司仪的身上。司仪穿在里面的 T 恤衫上，左胸前正标着一个十七。现场观众一通大笑，司仪倒是也没太尴尬，真要牺牲了自己能让现场气氛活跃，他也很愿意。只不过单凭十七一个数字却是没法确定观众的。轮回的主场座位编号分区分排再分号，司仪又是一路引导，总算是让周泽凯说出了一个完整的座位号。送了周泽凯下去后，司仪抹了抹那一脑门的汗，累啊，不愧是联盟中最难被采访的人。司仪艰难地把最后一个座位号拼装起来，宣布出来后，观众席上发出最多的是一片失望的叹息声。大家当然都希望能上台参加一下互动，但是很可惜，只会有很少数的几个幸运儿。发出失望叹息的也包括陈果，每次随机选号时他眼睛都瞪得极大，周泽凯最后自己说座位号时，他又是使劲竖着耳朵去听，结果广场万余名观众只选四人，0.04%的几率陈果很遗憾的没有被点中。不过这种彩票中奖一样的东西没被选中，也实在不至于意志消沉。陈果遗憾完了，立刻又是拿起了他新买的望远镜观望起来。 咦， 陈果突然惊讶地叫了起来。 怎么了？ 叶修和唐柔疑惑地望向他。 苏沐橙也带了一个望远镜。 陈果很激动，为自己能和偶像思维同步。 是吗？我看看。 叶修忙道。 你看。 陈果把望远镜给叶修。 那边，那边。 叶修拿过望远镜，朝职业选手的席位那边一望，很快就找到了苏沐橙。这妹子果然也是带了个大望远镜，此时正举在手上，不住的东转西转的。 是吧，是吧，是吧，是吧。 陈果在叶修耳边不停地吵吵着，叶修却是看到那边苏沐橙举着望远镜转来转去，终于是转到了这个方向，很快停住不动。距离是远了点，但现在也算是四目相对了。叶修怔了怔，陈果却已经企图要回望远镜。叶修递还给他，陈果举起望了一眼，立刻一声尖叫。陈果手中的望远镜飞快地放了下来，表情有些呆。 他好像在望着这边，是不是？ 好像是。 叶修说。陈果连忙再度举起望远镜，接着惊讶。 啊，他在朝这边挥手，好像是在和谁打招呼吗？ 陈果说着，干脆已经站起了身，四下张望着，却没发现他身边的这位也是朝那方向挥了两下手。扫了一圈，当然什么也没发现。陈果再坐回位置，举起望远镜，那边苏沐橙的张望却已经结束了。此时的赛场上，四名参加这活动的职业选手也都已经站上台了，周泽凯也是这四人中的一位。这个活动中有三名职业选手是自愿报名，还有一位通常会从全明星级别的选手中选出来提升一下场面。能入选全明星的，那在人气上自然都是优于一般选手的。 这样的选手就好像是电影中那些被作为票房保证的大明星一般。而这位人气选手要做的就是抽出四位幸运观众，而后和大家一起参与这活动。第一环节跨栏赛跑，人气选手当然就是周泽楷。此时他和其他职业选手还有普通观众一起站在台上，一经比较却立刻显得有一些不同。他似乎是介于职业选手和普通观众之间的一种存在。他有些局限不安，但又不像普通观众那么明显。其他三位人气远不如他的一般职业选手，看上去却比他这位大神还要从容不迫一些。司仪正在逐一采访八个人，四位普通观众都是问问名字，然后荣耀中的 ID 和职业，再然后问问此时的感想。四人当中的两位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激动，一位一开口就笑，完全说不出话，另有一个是个妹子，正在星星眼地望着周泽楷。不过比较让他失望的是，周泽楷完全没有转过头来看他，一直只是低着头望着脚尖。观众问完，轮到职业选手接受采访，都是很娴熟，最后又到了周泽楷。司仪手心已经出来汗了。 泽楷， 司仪紧张地叫道。周泽楷抬头望向他， 怎么样，有没有信心拿下这个冠军啊？ 好， 加油加油。 司仪根本不去纠结这个好到底是何意境，连忙就结束了对大神的采访，立刻宣布第一环节跨栏比赛准备开始。这比赛纯属娱乐，所以也完全不会去计较什么公平性。职业选手们都是直接用自己的账号卡，观众呢也是建议用自己的，除非没带账号卡的话，主办方却也会提供。不过在宣传的时候早就提醒过现场观众最好带着账号卡，因为有机会上台和职业选手同台游戏，所以此时上台的这四位都是用了自己的账号登录。八人上了比赛台，很快八个角色出现在了赛场跑道上，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周泽楷的枪王一枪穿云。一身灰色的风衣，一顶黑色礼帽，像周泽楷的本人一样低垂着视角，静静地站在了一号跑道的起跑线后。他的身边是一名幸运观众的角色，七人的角色就是如此交叉着一字排开，当中四个角色的脑袋却是全往一号跑道这边歪，显然是四名普通玩家都在转视角过来欣赏这枪王的风采。三位职业选手对于常人来说也是很难接触到的存在了，但是和大神同台，他们一下子也就泯灭众人了。 各就各位，预备， 很大的声音有模有样的在整个场馆里回荡着。砰，发令枪响，砰砰砰砰砰砰砰，发令枪响后居然紧接着就是连串的枪响。现场观众都懵了，以为这发令枪在搞什么噱头，但是随后看到周泽楷的一枪穿云此时已经倒飞出去，连串的枪声不是发令枪，而是周泽楷手中的银武左轮荒火打出的连串火花。毫无疑问，周泽楷使用的是飞枪技术。这飞枪需要高节奏的射击频率，飞炮一炮就能将角色推出很远，飞枪却需要连续的射击才维持角色的漂浮，在操作难度上来说，飞枪是要远超过飞炮的。但是周泽楷这位目前枪手系的头号大神，飞枪这等基本技巧完全可以用炉火纯青来形容。发令枪响，角色飞快转身，跟着就已经倒飞出去， 一瞬间就已经和其他七人拉开了一截。单就这反应，周泽楷明显就超过常人一截。使用飞枪时，角色触地的频率远比飞炮要频繁，但在周泽楷高超的操作下，一枪穿云宛如蜻蜓点水般在跑道上滑动着。眼瞅第一个跨栏已到，根本没见他转视角去看，只将射击的角度只是略微向下倾，而后轻轻一跳，一枪穿云便完美的擦着栏飞了过去，没有多跳哪怕分毫。电子屏幕立刻截取这一段进行了一下回放，场馆里掌声很热烈。这是轮回的主场，也意味着是周泽楷的主场，在这里他绝对是最受欢迎的选手，没有之一。其他七人当中有一位职业选手是魔道学者，此时骑了扫把低空飞行，却也很快赢得了一点领先的地位。遇到跨栏时也是空中一个小变向，角色一扬便从栏上跨过。这些很基础的操作，绝大多数的职业选手都是非常扎实，想从一次操作中就看出高下，那基本是不可能的。况且看操作分高下也不科学，操作只是一名选手实力的一部分，就好比控球只是一名足球选手水平的一部分一样。除了这两人的职业有这样比较特殊的移动方式以外，其他六人的职业都比较规矩，此时都是踏踏实实的在跑步。但两位职业选手也是很快甩开了其他四位观众一截，无论从装备附加的移动速度，还是对移动节奏的掌握，职业选手当然都要远高于一般玩家，这种差距却是一眼就可以分出高下。真要就这么规规矩矩地跑下去，这比赛的悬念可真是不大。但是一场根本就没有规则的比赛，又怎么可能规矩得了？大家所期待的正是不规矩的事情赶紧发生。大家并没有等待多久，职业选手当中的一位率先打破了沉寂。他的角色是战斗法师，虽然没有特殊移动手段，却是有提高自己移动的手段。在路过第一个跨栏时，他出了一记龙牙结在栏上，栏碎了，他的身后也多出一个无属性炫纹，只要再让这炫纹攻击生效，立刻就可以拿到增加移动速度的炫纹状态。炫纹射击对跨栏却是无法使用的，只能去攻击其他人。这相邻跑道左右都是观众，虽然规则上完全没有禁止，这位选手却显然觉得欺负普通玩家有些不好意思，于是他的这一记龙牙最终却是刺向了相隔一个跑道的另一个选手。职业选手又哪会这么容易被击中啊？那选手是一名狂剑士，直接跳到另一跑道上就躲过了这一记。没错，他抢到了。但是没有规则的比赛，抢到当然也是十分允许的。那战斗法师也是毫不犹豫，立刻也抢到追了过来，显然是下定决心要在这家伙身上拿到炫纹状态。职业选手明显比观众更快进入状态，四名观众此时都还很老实地在自己跑道上跑着，这边两位却已经是大打出手，而那位居第二的魔道学者此时也动了心思，眼瞅周泽楷的一枪穿云速度丝毫不见慢，也想给他点障碍，于是不断地朝一枪穿云扔着最低阶的法术魔法弹。